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孤单，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有些事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是悔恨。你说你